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79集，排名。秦冉随意地看了这小庄园一眼，就收回目光，脸上并没有秦管家等人的惊骇。他拿着手机，看向唐军，礼貌地道别：“不好意思啊，我要先回去了，明天的项目还有程序要走。”现在要走？唐军一顿：“ 我让老李送你回去， M 州晚上很乱，一个人不安全。” 秦冉摇头，他往前走着，只朝背后懒洋洋地挥了挥手：“ 不用，有人来接我。” 唐军不放心地看向秦汉秋：“ 冉冉他……” 秦汉秋却对秦冉十分放心，他摆摆手：“ 哎，没事，冉冉他不会开什么玩笑的，再说还有小程在呢，肯定是小程来接他。” 对于这一点，秦汉秋并不担忧。唐军看着秦汉秋的表情，想了想就没有再说什么，直接带着秦汉秋一行人进去。这会儿已经十点了，进去后大厅内只有庄园的几位管事恭敬地等着。唐军脸色一沉，看得出来生气了：“ 大少爷他们人呢？”“ 啊，大少爷跟小姐他们休息了。” 唐家的几位管事恭敬地回答：“ 我已经派人去请了。” 这个点休息也是真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大少爷那行人没有那么重视老爷妹妹的后代，这要是换成陆之行，别说大少爷了，连唐青小姐都会老老实实地坐在大厅里等待。唐家没有人敢轻视陆之行，连唐老爷子都会给陆之行三分薄面。陆之行跳出了唐家，依旧在 M 州混得不错，一堆可怕的人脉。几位管事心里有数，不过都没有说出来。秦汉秋倒是不在意，他来只是想跟着唐军看看他母亲以前的房间。“ 舅舅啊，我们不如先看看房间跟那棵树啊。” 唐军压了心底的怒色，换成了和蔼的神色，带着秦汉秋、秦玲跟秦管家一行人去了楼上。一边走一边跟秦汉秋聊着：“ 你还有个表哥跟二表弟，你二表弟很厉害，说起来你那二表弟性格跟冉冉还有点像，不过他很忙，这几天都有事，很少回来。你们住一晚，我晚上看看他能不能回来。” 唐军聊到自己的二子，脸上的表情显然回暖了很多。唐家，唐军唯一要征求意见的就是陆之行。身后秦管家看了唐军一眼，这么久唐军对唐家人大部分都是命令状态，只有这位二少爷，由此可见这位在唐家的身份地位不低，秦管家有些明了。楼下老李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没有跟唐军他们一起回去。等一行人上了楼，唐家几位管事才压低声音询问老李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唐小姐后代的消息。听到几人问话，老李顿了下，然后摇头：“秦家也就秦玲、秦冉稍微出色一点，但这两人都还小，尤其秦冉，老李到现在还没有估摸出来这位秦小姐的古怪之处。至于秦汉秋，他太差了，老李不想关注秦汉秋。当初唐小姐声名在外，秦家那位老爷子也是个人物。老李第一次知道秦汉秋时，若不是亲子鉴定，他都不敢相信那是唐小姐的儿子。虽然说对方也有被拐卖的原因，但老李还是十分失望。看着老李的表情，几位管事就差不多知道了那位唐小姐后代的情况，估计不怎么样。“ 老爷刚刚说让二少爷回来，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 几位管事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面色有些期待。唐家人不知道唐军的身份，但却知道陆之行之前是黑客联盟的成员，还主动退会了，最后还去了云光财团，是唐家现在人人崇拜的人，期待他理所当然。唐家这边发生的事情秦冉不清楚，也不知道程俊把他的一个马甲卖了，他一直都忙着 ICNE 的项目。 ICNE 流程三天，第一天所有成员展览，评委出评估。 M 州时间2月24号凌晨，官方发布100个队伍的所有排名。这一晚100个队伍跟领队都没有睡觉。 M 州物理研究院的住宿大楼都是亮的。 A 大京大首次停息了战火，待在江院长周博士的房间等着零点刷新。江院长的客厅待满了人，两个队伍的成员还有领队们，人挺挤的，每个人都关心这场排名。又是过年，一行人晚上吃完饭就聚集在一起，还挺热闹。一场赛事之后，除了担心成绩，其他方面都很放松。葛院长拿着一杯水，抬头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58分了，还差2分钟。他喝了一口水，一眼扫过去，看到京大队伍里少了3个人。 你们学校的秦冉同学跟楚恒同学呢？ 这两天葛院长也认识了京大这群队伍的几个人。南慧瑶站在江院长身后，头也没抬。 他们三个人还在研究项目。 葛院长跟 A 大的一行队伍石化了，项目都比完了还在研究项目，看起来是个狠人。12点整，葛院长催促拿着鼠标的江院长。 哦，时间到了，快点刷新。 江院长自然也着急，他早就登录了网页，只要一刷新就好了。葛院长是踩着点的，虽然官方说的晚上12点整发布，但总会有些延迟。第一遍江院长没有刷出来，直到第二遍的时候才出来一个淡绿色的表格。第一列是队伍学校名称，第二列是每组人数，3、4、5、6列是评定成绩，第七列是综合分数，第八列是排名。刷出来表格之后，江院长手就没动了，一直催促个不停的葛院长也没有说话。后面 A 大的学生等不及了。 葛院长，你们怎么没有翻成绩？ 一边说着，一边往这边看过来，话瞬间哽住。表格第一列就是京大，第八列排名一。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